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古往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历史惊涛，谁定风波？风流人物，谁人评说？八千余年上下古，七十二家文字齐。话说天下，用历史照亮现实。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昨天我跟大家聊了唐代文学家元稹的童年时光和他与结发妻子韦氏的故事。今天我接着跟您聊聊这位元公子。元稹在结发妻子故去之后十分悲痛，先后写下了大量的悼亡词作，每一句每一字都带着回忆和伤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痴情人，却始终被后人指指点点的。国学大师陈寅恪甚至骂他薄情奸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是多情还是薄情？是痴情还是纵情？元稹在与结发妻子卿卿我我的幸福生活之前，也有着缠绵悱恻的青涩初恋。一本《会真记》究竟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西厢记》中的张生与崔莺莺，难道仅仅是文人才子笔下的粉红传说吗？话说天下，王明君跟您聊聊绯闻缠身的诗人元稹的故事。在昨天的故事里啊，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贞元十六年，元稹得到了正式的任命，而继续来到长安参加考试。三年之后，还是他的幸运之年。其实，在一年之前呢，也就是他还在山西担任官职的时候，元稹遇到了让他一生都不能忘怀的初恋情缘。在那儿呢，他遇到了自己姨母的女儿，也就是自己的表妹。才子佳人便上演了一场愁肠百转的爱情大戏啊。一年之后，元稹远赴长安考试了。在经历了考试失败之后，贞元十九年，元稹终于得偿所愿。然而此时的元稹却娶了名门望族的女子，曾经给予他初恋温暖的那个表妹从此从元稹的生活中消失了。如果事情仅仅就到这儿吧，或许也不会有后人太多的争议。在那个信息传播不甚发达的时代，即便是后来元稹成了名人，也不会有人再去翻出他在山西的这段情话。此外，唐代的文人墨客也多多少少都有些风流韵事，也未见得都要受到后人的指指点点。但是在贞元二十年，26岁的元稹写出了后来流传百世的作品《会真记》，又称《莺莺传》，这一下子，元稹就让大家给围观了。《会真记》里，张生和崔莺莺之间发生了哪些故事呢？这里面又有哪些地方和王实甫的《西厢记》有所不同呢？这个《会真记》啊，又叫《莺莺传》，故事是这样的：唐代贞元年间，有一位才子叫张生，才高八斗，风度翩翩，凡是遇到不合乎礼仪的事情，他从来不做，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品行端正的好同学啊。在张生同学23岁那年，他到蒲州游览，寄居在当地的普救寺，恰好遇到了崔氏夫人带着一家老小回长安 也路过了蒲州，也暂住在这个寺庙中。更巧的是，这位夫人姓郑，是他远房的姨母。没想到忽然来了一队官兵，失去了控制，大肆抢劫蒲州人。崔家家境富裕啊，一家老小也非常害怕，于是张生在此时啊挺身而出，托关系找人马来保护崔家人。危险过去之后呢，姨母非常感谢张生，不仅摆酒席款待他，还让自己的女儿莺莺出来拜见这个远房的表哥。其实张生当时还真是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没打算英雄救美。可是一见到美丽的表妹，立马神魂颠倒，心中就有了私心杂念了。在当时，张生是不可能找到姨母，或者直接找表妹去倾诉衷肠。张生为了这事儿啊，茶不思饭不想啊，老琢磨着这怎么办呢。后来这张生无意中看到了莺莺表妹的丫鬟叫红娘，心想啊，这机会来了。于是他就写了一篇文采华美的情书，表达自己的心事，把这情书给了红娘，让她代为转交。您还真别说，其实莺莺表妹早也对张生一见钟情了，看到这封情书心里是一阵的狂喜啊，哎呀，没想到这家伙主动送上门来了。于是俩人一拍即合，约好了日子去西厢约会。没想到一见莺莺，莺莺却脸色阴沉地问，你这个家伙怎么这么不正经啊，我说你怎么想办法调集人马呢，原来是早有预谋啊，你简直就是个小人。张生正在激动不已的时候，一下子听到这些话，简直就是一盆冷水泼上了身，一下子就绝望了。没想到莺莺姑娘这是欲擒故纵。没过两天，莺莺就托红娘主动邀请张生约会，不久两个人就偷偷的海誓山盟，私定终身了。不过这幸福的日子仅仅过了几个月，张生考试的日子到了，他离开寺庙去首都长安参加考试，没想到考试失败了，他不得不滞留在京城。尽管不在身边，莺莺表妹还是与张生保持着联系。莺莺小姐深明大义，不仅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书信表示慰问，还奉上了贴心的小礼物。这封信写的是文采飞扬，可见这位表妹也是个大才女。张生接到这封信之后非常的得意，还忘情地把表妹的这封情书拿出来四处的炫耀给大家看，说你们都看看啊，这就是我女朋友给我写的情书啊，你们有吗？一时间让京城的才子们自惭形秽啊。可本以为这对璧人会有一个幸福完满的结局，但是为了自己的事业，这个张生竟然非常冷静地与表妹分手了。大约一年之后，张生有了自己的家庭，莺莺表妹也顺利地嫁人了。等到后来张生路过表妹的婆家，希望再见上一面时，以为他人妇的莺莺表妹坚决拒绝了。毕竟是初恋女友嘛，张生的心里还很不是滋味。后来张生即将离开的时候，崔莺莺又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那就是弃置今河道，当时且自尽，还将旧时意，恋取眼前人。显而易见，这首诗有点让他好自为之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您当初干嘛去了。从此以后呢，两个人彻底断绝了音信。元代的杂剧家王实甫的作品《西厢记》其实就是根据这个《会真记》改编的，不过王实甫呢把结局改成了张生和崔莺莺永结百年之好的大团圆式结尾。然而这部《西厢记》当然不能掩盖《会真记》原有的爱情悲剧。宋代以来，不少文学大家从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元稹后来写下的一些诗词作品推测，所谓《会真记》就是元稹自我忏悔的一部作品，或者说是元稹自曝经历写就了这本旷世的畅销爱情故事书。此外，他的诗《赠双文》《莺莺诗》《古绝绝词三首》等都是在写和初恋情人的回忆的。其实自曝经历或许不是最关键的，最让世人愤恨不已的一点是作品中张生对莺莺的态度。在作品中，张生抛弃莺莺之后态度很恶劣， 不仅不自我反省，不做出一副追悔莫及、撕心裂肺的可怜模样，还振振有词地去自我辩解，仿佛他才是一个受害者。张生曾经义正辞严地说，莺莺表妹乃天生尤物，诱惑力实在太强大，而且诱惑的结果肯定就是把我拉下水。当年商纣王、周幽王都是因为这样的尤物而葬送了江山，受天下人耻笑。现在我的修行尚且还不足以克制莺莺表妹的诱惑，所以我只有克制自己的感情了，免得将来咱们俩一块受罪。您瞧瞧，既痴迷于人家，又说人家是红颜祸水，这些文字不仅让女权主义者大为光火呀，甚至让不少男生都愤愤不已。而元稹在行文时候的态度也是极为纠结的，他一会儿极力赞美莺莺的美貌贤淑，一会儿呢又或多或少有意无意的为张生开脱。他这样的态度也让更多的人相信这个元稹就是那个薄情郎无疑了。也许爱情始终抵不过功名利禄的诱惑，毕竟从小经历了家门不幸的元稹，在母亲的严格教育之下，对于功名利禄的追求是不会被爱情所冲淡的。当元稹金榜题名后和名门望族的女子成婚之时，或许他会想起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曾经有一位女子让他怦然心动啊。也许他同时还会想起是他自己痛苦地扼杀了自己这段青涩的恋情。元稹的爱情故事并没有因为初恋情人的淡出、结发妻子的去世而结束，相反，就在结发妻子病卧长安的时候，他居然还和唐代著名的才女薛涛爆出了姐弟恋。在这段恋情中，才女薛涛几乎全情投入，与元稹相知相依。然而等待这位才女的命运又是如何呢？这个薛涛啊，也是唐代著名的女诗人，长安人，字鸿度。薛涛的父亲本来是长安城里的官吏，在安史之乱的时候流亡到了四川。薛涛天资聪慧，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自幼就显示了过人的才华。可惜在薛涛14岁的时候，父亲就亡故了，于是家道中落，少女薛涛只能挑起了家庭的生活重担。乱世之中，一个弱女子想糊口谋生，除了凭借自己的美貌、歌喉以及才学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所以年轻的薛涛16岁的时候做了歌妓，但是他卖艺不卖身，凭借自己通晓音律以及过人的文学才华，名声轻动一时啊。唐德宗时期，薛涛父亲的老朋友为了巴结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便把薛涛介绍给了韦皋。韦皋听说这个薛涛诗才出众，就对他另眼相看，干脆让他做了自己的女秘书，担任教书之职，帮自己处理公文。薛涛才能出众啊，做女教书有实无名，爱才的韦皋觉得委屈了他，就想上书朝廷，让朝廷下旨封他做真正的女教书。在当时，一位弱女子又是歌妓出身，影响毕竟不好，于是这事儿啊，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可是韦皋这么一折腾啊，从此薛涛就带上了女教书的名号。元和三年，后来的继任者武元衡又奏请圣上封薛涛为教书郎。薛涛一生一共经历过11位节度使，每一位都对他的才学美貌非常的敬重和垂青。然而对于薛涛来说，真正的爱情却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啊。直到元和4年3月，41岁的薛涛结识了诗人元稹，两个人从此开始了一场倾城之恋。薛涛比元稹大11岁，此时的元稹年轻气盛，政治上刚正不阿，他没有想到自己被这位薛姐姐深深地迷住了。薛姐姐呢， 也从这个年轻有为、风流倜傥的诗人身上找到了爱情的感觉。两人一见面，互作诗词相赠，薛涛对元稹那是付出了真挚的情感。已知若干年之后，他写的《寄旧诗与元微之》这首诗中，依然显示出他始终深陷在这段感情里不能自拔。而此时，元稹曾经沧海的结发妻子韦丛还在京城拖着患病的身体等着元稹回来呢。可是好景不长啊，一年以后，元稹完成了公务，返京离开四川。元稹与薛涛挥泪而别，元稹信誓旦旦的说，姐姐你放心，等我回朝复命之后，一定会派人来接你，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薛涛此时是兴奋不已啊，说那么多人都倾慕我的才学美貌，而只有你能读懂我，我相信你，我等着你。或许是命运一直在捉弄这一代才女，薛涛这一等就是漫漫长夜。十年之后，身在浙江的元稹终于想起了当年的薛姐姐，于是他想，这么多年薛姐姐肯定是恨死我了，后来也没有她嫁人的消息，干脆我就直接把她接来养老吧。好不容易旧情萌发的元稹却不巧遇上了另一段情缘，还没出门呢，他就遇到了当时的浙东名妓刘彩春。刘彩春此时正好随着丈夫在浙东演出。这个刘彩春能歌善舞，多才多艺，也是唐代著名的女诗人和身兼作词作曲演唱的全能型歌手。元稹本来是去接薛涛的，可是他一见刘彩春呢，就把姐姐抛在脑后，被妹妹迷住了，接薛涛的打算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可怜一代才女薛涛，最终遗憾的终身未嫁，郁郁老去啊。初恋情人莺莺，才女薛涛，一位又一位女子为元稹的经历做着注脚。这些女子最终成为了元稹绯闻缠身的证据。与此同时，元稹也一再组织家庭，可惜他一次又一次地制造始乱终弃的同时，又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着丧妻丧子之痛。元和五年，元稹被朝廷贬往江陵，虽然在政治上受到了挫折，但是在江陵元稹并不寂寞。元稹的老朋友李景简等人都在江陵府任职啊，于是他们在一起诗文赠答，宴饮出游。可是每每作诗的时候，元稹的作品里总是有着对妻子怀念的忧伤之情。老朋友李景简就感叹说，这个元老兄啊，你一个人也不是个事儿啊，我看你心情也不好，可你总得有个家呀。我家小妹才貌双全，你们才子佳人正好相配，我就做主了。于是元和六年春天，老友将表妹安贤嫔嫁给了元稹做侧室，成就了元稹的第二次婚姻。真是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三年，元和九年秋天，安贤嫔给元稹留下一个孩子后，竟然也去世了。元稹再次经历了中年丧妻的打击啊。一年之后，也就是元和十年，元稹一度又回到了朝廷。不久，36岁的元稹在全德玉的帮助下续娶大家闺秀裴淑为妻。全德玉不仅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而且是大名鼎鼎的诗人，也是元稹政治上的良师和文学上的益友。在一次欢迎宴会期间，元稹和刺史的女儿裴淑一见钟情，通过全德玉做媒，元和十一年春，37岁的元稹开始了他第三次的婚姻生活。元稹和第三任妻子的感情也不错，他还曾与夫人对诗说，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实际上这个时候的元稹同时也在怀念着当年的薛涛姐姐，也正与前文提到的刘彩春小姐保持着暧昧不清的关系。可以这么说，元稹一生啊，爱着许多人。从那些炽烈的文字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每一段恋爱并非敷衍，